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我们将会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今天徐丽佳将会为我们介绍的这位像她自己一样参加过不止一届的奥运会，并且在不止一届奥运会上获得冠军，她就是自行车的奥运冠军钟天使。 钟天使，中国自行车运动员，里约、东京两届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不仅为中国自行车队实现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更成为中国自行车奥运卫冕第一人。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对话钟天使。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场地自行车两届奥运金牌得主钟天使，欢迎天使。 Hello 大家好。 也请回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那么今天请天使来呢，正好已经是你正在结束了奥运全运，开始放假了，放假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放假就是睡觉吃饭，睡觉吃饭。 但其实你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运动的 啊。对，因为现在刚下来之后还是想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因为刚下来的身体的一个激素水平，然后不想那么快的全部停下来啊，所以说每天晚上基本会维持一些有氧的训练，然后做一些腰腹背肌。 听说你还是会有出去骑骑车之类的是吗？ 啊，对，因为我觉得自行车运动员嘛，我觉得以后包括以后一定会还是会维持一些最基本的骑行。 但即便你过去那么多年骑自行车，过度训练落下了一身伤病，那未来的健身你还是会选自行车，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从我进入自行车生涯开始，从到现在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基本上我前面，我今年30岁，基本上一半的时间都是和自行车作伴的。所以我觉得自行车我是不太可能把它放下的，包括后面的人生当中，它也肯定会一直与我为伴。 我个人骑车的感受啊，就是骑久了腰酸肩酸怎么办？ 怎么办？其实腰酸肩酸只要是骑车时间长了之后，它肯定会有这种反应的。 就你们专业的也有？ 对，因为你长时间的一个动作维持在那边不动，肯定会有，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一个疲劳。包括我们伤病的产生也是因为长时间的维持着一个动作不去动，然后产生了一些伤病或者一些疲劳性的损伤。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站立式，然后就是离开座椅，然后起来站一站，放松一下，或者说或者如果你可以撒把，但是不可以，不推荐大家撒把，可能有危险的问题。 我没试过，我好羡慕人家可以撒把。 其实最主要就是你可以站立式离开坐垫，站立式这样稍微摆摆车，放松放松。 对，但其实我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骑车问题就是说，那个座椅啊，就因为它比较的小，长期坐在那个座椅上容易磨，其实这个臀部啊各方面都不太舒服，然后容易出汗啊什么的。那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样去缓解，或者说有什么方法？ 这种情况其实你们一定要穿上专业的骑行裤。 对的， 对， 裤子上面有海绵。 对，否则会磨出泡是吗？ 对，专业的骑行裤它应该是有一块厚厚的海绵的，这个是对自己一个保护。然后还有一些方法是网上应该有买一些那个膏状型的一些保护的涂，可以涂在屁股上面，就会也会有一个对那个摩擦有一个缓解。对，网上应该会有卖的。 对啊，这就双管齐下。 对对对， 这对于长时间的骑行来说是一个 保护。对，或许我们从来都不会有这种，就觉得哎呀，这个反正就有的时候就像你说，刚刚站起来稍微弄两下，都缓解一下。但是其实还是有方法的。 我是特别特别享受跑船，哦，不是，我是特别特别享受骑自行车。 你这是真情流露，真情流露。 因为我在英国这种乡村，然后田园的那种感受，再加上一些上坡下坡也没有红绿灯，就让我真的是可以身在其中。但是在上海，我不知道你在上海的话能找到一些适合骑行的地方吗？ 这个时候我就要推荐我的家乡了， 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我现在我的家乡现在在。正在打造一个自行车的小镇，自行车的乡村。它现在有很多骑行的一个道路，骑行道路。然后它整个环境也是非常适合骑行，就像您说的，可能没有很多的交通信号灯，然后也是那种乡间小道，然后整个环境风景都非常的好，有点像国外那种乡间小道那种感觉。 哦，就是自行车专用道。 对， 车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人行都不会 对 占用这个道的。 对 已经开放了吗？ 现在是开放的，但是可能路段可能还稍微有点限制，因为刚开始打造嘛。 哦， 但是我觉得可以大家去感受一下，包括前两天那边也举办了那个环浦东的骑游活动。 哦， 它已经今年是第十一届了。 哦，这么多年了。 对，十一届了已经。 哇， 它并不是说一个竞技的一个比赛。 嗯， 它就是大家骑游，就是绕着浦东一个路线，然后大家打卡到某一个地方打卡领一个手环。 嗯， 然后最后骑到终点之后，大家可以领取一块纪念的奖牌。 哦， 我觉得这个骑游 挺有趣味性的。 对，挺有趣味性的一个活动，而且对于大家一个强身健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是，那等于钟先生也是在给他自己的家乡打 call， 所以是在浦东的 浦东惠南镇海省村。 啊，下次我们也可以约一下。 对对对，而且据说那边其实旅游配套现在也慢慢在起来了，住宿啊什么都有的。 对， 不知道就是你以后慢慢的淡出赛场之后，你还会住在那边，还是说可能往市区搬近一点？ 都有可能，因为。我的爸妈，我爸爸妈妈还是住在那边。 嗯， 然后包括市区的话，因为以后为了工作方便，可能也会有这个打算。 嗯， 所以可能会两边跑吧，可能。 嗯， 对。 好的，那在我们展开你未来的一些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聊一聊，两个月前过去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其实你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就是你换了搭档之后，然后这一个周期其实。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艰辛，依旧蝉联了这个冠军。自己在赛前有想到吗？ 自己在赛前其实并不敢想太多，因为我怕自己想太多之后会有包袱，或者说会过大的压力。所以到赛前的时候，自己的心态是让自己尽量的放平心态，然后不去想最后的结果，就是能把包括我对我的搭档也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不要去想最后的结果，我们只要把自己最好的成绩，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不管结果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胜利者。 疫情之后是没出去参加过比赛吧？ 疫情之后没有，就我们就是在今年的四月份左右举办了三场国内的比赛。 国内的比赛，但至少你从国内的比赛，你们的无论是训练还是国内比赛的成绩跟老外一对比，大概这个位置心里还是清楚的，有这个实力，比方说去争取冠军。 当时因为国外的他们比赛，他们并没有设置团体竞速这个项目， 所以没有参照。 对，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团体竞速这个项目，但是老外他们并没有说把这个项目，放在比赛当中，都是以个人， 明白了。 项目为主的， 嗯， 但是我们根据他们个人项目的成绩再去推算他们团体竞速上的成绩。当时是觉得有几个队伍实力是非常强劲的，就是我们是把他们当成主要目标的。 对，因为他们这个项目感觉即便是冠亚军都是在毫厘之间，就是也很难说一定是谁比谁一定更好。那这个周期相对来说比上一个里约周期，会不会你觉得拿金牌难度要来得更大一些？ 肯定会更大，大很多。 这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因为上一周期的话，我跟龚金杰基本是在奥运会的前，我们2014年开始搭档，到2016年有2-3年的时间，我们两个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搭档的国际比赛，基本上冠军就是我们的，所以当时我们是具备非常强势的实力的。然后到这一届的话， 从这一届开始备战到最后奥运会，我们在国际比赛或者说在世锦赛上面，我们只拿过一个第三。 嗯， 对，然后在世界杯这种国际比赛上，嗯，好像能进前三，但是夺冠的几率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包括这一届我也换了好几个搭档， 搭档， 对，所以到最后确定这个搭档只是在最后赛前的两三个月的时间。 哦，这么紧啊。 对，确定这个搭档下来。 你国内之前的几场比赛是跟谁搭档的？ 国内之前就是这今年的四月份开始，我就是跟龚金杰和这个搭档两个人比赛当中确定下来的，就是跟着他们两个在比赛。 龚金杰也有考虑当中？ 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国际的积分已经截止了嘛， 他不够。 对，积分不够。 哦，等于要看两个人分别的积分的。 对。 哦， 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之前，因为他复出的时间比较晚了。 嗯， 对。 他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所以没有国际积分。 但是他的状态已经恢复到可以跟鲍山菊去相抗衡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队里面也在做工作，是因为奥运会延期一年了嘛，所以说希望说能不能有机会让他参加国际比赛之后能获取那个奥运积分这个资格，但是后来经过协商之后没有办法实现。 嗯， 所以说最后也是很可惜。对， 是，但他前段时间我看到还是参加了全运会啊。 嗯，对。 那在你看来，就是奥运延期这一年对你来说有利的因素更多，还是相对来说其实会更艰难？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有利的因素可能偏大一点吧。 嗯， 因为先说不利的因素吧。不利的因素就是伤病的原因，因为如果多了这一年之后，这个伤病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你不知道它是会更困扰我，还是说它会一个往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有利的因素就是我们有了这一年的时间，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了，包括我们这个最后确定这个搭档也是因为有了这一年的时间，这个搭档慢慢的成长起来，然后最后能确定和我这个搭档去配合。所以说而且这一年的话对于我来说训练的系统性更强了，然后也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找了回来。如果说没有这一年，我可能自己的状态还是属于比较一个比较平的一个状态，并不会达到自己的一个巅峰状态。对， 这一点跟其他的一些就是第二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来说运动员是相比有一些不同的。 对，而且他还有搭档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搭档实际上是在成长的。 对， 19年的自行车职业生涯难免会受到各种伤病的困扰，对钟天使来说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19年波兰世锦赛开赛之前，他在训练中意外受伤，导致多根肋骨骨折。然而就算是这么严重的伤病，天使也只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开始了骑行。体坛佳音实力家夏阳将继续对话钟天使。 我们也知道你在19年的时候世锦赛之前非常不幸是因为骨折了，是肋部的骨折，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就是世锦赛出发前一天， 就一天 那天你还在训练？ 对，因为那天我们是教练安排的是实战性的训练，就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那种争先赛的实战跟男队员配合去打实战，然后当时可能男队员的技术或者说一些可能精神上不是那么集中，然后当我去超越他的时候，他可能一转头然后一下往上走了，往上走着我们两个人车子就啪打到一起了，然后直接我这人就这样甩下去了。 哇，然后你们的车也是没有任何刹车的。 对， 所以说 当时没办法，根本没办法避免，所以当时就摔下去，摔下去之后直接是这边倒地，一倒地我当时起来之后我就感觉这骨肋骨这边不对，就感觉里面咯吱咯吱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了。 那有点吓人， 就感觉裂了。 嗯，就感觉里面 有声音啊， 像断了那种。 断了多少？它断了几根啊？这样子算？ 当时好像是四根断了，然后有一到两根好像是骨裂。 一共才几根啊？ 就等于一边都废了，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还好，但有一点，它好的一点是，它断了那尖的那一边是朝外的。 哦，那还没那么危险。 对，如果朝里的话可能就会戳到肺了。 哇， 你太吓人了。当时庆幸的就是这一点。 朝外，那你外面能摸得到吗？ 啊，这个应该摸不到，当时我也没敢摸。 这有点太吓人了， 我也没敢摸。 对， 那后来是手术的还是自己养好的？ 自己养好的。 就这个就等于躺在床上要， 嗯，对， 要静养多少时间？ 当时其实静养了也就有一周到十天的时间， 就训练了， 就开始恢复训练了。 那一周到十天，它这个算是慢慢是到一个什么？要需要绑什么东西吗？这里？ 当时好像，就是移动的时候，你就起来吃饭、走路的时候绑个那个保护的一个腰带， 嗯， 把它固定住， 嗯， 不让它有大的一个移动， 嗯， 然后。平时的话就是不去管它的，当你不动，躺在床上的，或者说坐在那边的时候，就不用 去。会痛吗？这样子 肯定呼吸的痛啊， 咳嗽一下就不行了。 对，当时不敢打喷嚏，因为我有鼻炎嘛。 嗯， 然后那段还好，那段时间没有犯鼻炎。 嗯， 如果是那边犯鼻炎的话，那就完了。 每次都要打的，对。 那这个恢复要多长时间？整个？ 当时我是用了3个月的时间，回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很快， 嗯， 人家伤筋动骨100天，他 对啊，你也骨折过，你也知道的， 100天已经回到了一个竞技状态了，基本上。 那骨折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挺家常便饭的？还是 对于自行车运动员来说，我觉得挺多的。但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其实是自行车这个生涯当中第一次。 哦，之前还是保护的蛮好的， 嗯，之前保护的还可以。 这能不能算是你摔的最严重的一次？ 嗯，应该是。第一次骨头断， 对，因为之前2018年我们采访过天使，那时候他说有也教了我们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嗯， 不要手去撑地啊，这样的，对， 要蜷起来倒地， 这样的话只是一些擦伤的话，影响就不会太大。 哦， 是， 那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射伤，然后在世锦赛前一天，你后来在养伤的这个一段时间里，有关注到队友他们比赛的情况吗？ 有，当时肯定是他们比赛是每。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官网， 哦， 有 UCI 的官网， 你都去关注他。 对，每基本上他们一到比赛，我就看那个成绩。 心里难受吗？看着他人自己没 去。其实倒还好，因为我的心态其实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 这个是天生的还是后天？ 我觉得是天生的。 哦， 心理素质，你看要成为奥运冠军， 当时就是希望队友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较好的成绩。 嗯， 对， 我碰到过很多运动员，他们如果因为伤病或者某些原因没有出去比赛的话， 嗯， 他是一点就完全要屏蔽所有的跟比赛相关的信息，因为他一看到就觉得心痛， 嗯， 就觉得难受。 啊，这倒不会有， 完全不一样。对 对， 那除了这一次的这个摔伤骨折之外，你今年是不是？身体也还就听陶主任，陶龙娜主任，他也说到一些你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就是在奥运会备战，你经历了一些什么，然后还要做手术，有吗？ 啊，就是膝盖， 这是今年的事情 啊，今年，去年 的事情， 嗯，去年。 那后来是做了手术还是 没有做？ 没做啊， 还采取了保守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膝盖那边是软骨几乎已经磨没了，几乎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每当对做那种蹲起的动作，它有摩擦， 嗯， 摩擦之后它就会产生那种疼痛的反应，对吧？但是我们自行车运动员又是必须要有这种摩擦的，因为每次那种踏蹬， 嗯， 它都是在那个摩擦，我们做力量做那个蹲腿的力量，它也是需要那种摩擦，所以说在训练当中，这是影响非常大的，我没办法那个上大力量，也没办法呢。专项力量也没办法上，所以到后期还是经过队里面医疗团队的一些治疗方法，然后一些治疗手段，慢慢的开始有所好转。到那个，到比赛，到奥运会前的大概2-3个月的时间，我才可以完全的去上大力量。 就正好给了你这样的机会去把状态拔起来。 对 对, 对， 那这个膝盖的问题现在对你生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吗？ 生活的话现在就是走台阶， 嗯， 上台阶的时候每上一下就会有那种刺痛的那种感觉。 啊， 对， 是一边还是两个膝盖？ 左边。 哦， 现在在家里就是走台阶的时候都是慢小心的走，慢慢的踩下去，然后再起来。 这个应该会稍微慢慢的，就是等你运动量降下来之后会修复好一点。 对，应该会慢慢的有所缓解。 哦， 然后包括后期的话可能也是要保持做一些康复治疗。 对啊，因为你磨掉的这个软组织它是不可逆的呀。 对，它不会再生长出来了。 但是他可能因为我们训练量没那么大之后，对他的刺激就可能没有 了，少了， 对、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肌肉不训练之后肌肉的量下去了、 嗯、 对他的挤压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Oh, 对，其实不仅是优秀运动员像天使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这个膝盖也经常有这种大大小小的问题、 嗯、 现在还是蛮关注膝盖的这个问题。 对, 对, 对，无论是身体的脊柱啊还是我们的关节啊，更多的如果说我们能用一些核心训练或者小力量训练、 嗯、 把它周围的这个肌肉给加强起来，就起到保护的作用。 对, 对吧， 对， 其实在奥运之后很多的访谈当中我们也听到你说这个周期离不开所有的科研团队、医疗团队，这些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伤病的问题， 嗯， 这个伤病是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来保障的，因为，首先是需要专业的医疗知识，你要了解我这个膝盖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受伤，然后，怎么样才能不再加，不再刺激到它，然后包括还有后面。包括现在年龄也不像以前了，可能也有一定年龄的增长，然后怎么样在大强度之后进行一个很好的恢复，能保证第二天的训练，因为有的时候是今天上完大力量你后面就没办法接着训练了，就这样训练的质量就没办法保证，这时候就需要团队每天训练后的康复治疗，然后身体的恢复，然后包括饮食上的这些营养的保证，这都是在一个训练当中，训练内容、训练质量是第一位，但是这些是它的后盾，就你有这些的后盾保持好之后，你才能说把自己的训练质量再提上去。 嗯， 对。 这整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嗯，我算一下啊，队医，然后按摩师，然后营养师，然后。科研我们有2到3个， 嗯，就差不多10来个人， 对，按摩师2到3个， 在教练啊各个方面的、 嗯、 哇，这个确实是 也得有10来个 后面保障的。 对、 嗯、 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随着自己年纪慢慢上去了，可能恢复没像以前那么好了，那除了这个就是身体机能上面的一些不同之外，是不是你的身份在国家队也会赋予你不一样的一些责任，比方说你可能会更关心小队员，然后想要去传授给他们，跟他们的交流跟上个周期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上一周期的话，我是属于，因为跟那时候跟龚金杰、龚姐在一块嘛、 嗯、 我是属于小运动员的那个身份， 嗯， 很多时候都是他给我提醒，或者我有什么不懂，或者有什么想要跟他请教的地方，都是我去跟他，他来提点我，但到现在的话就是我变成了龚姐那个身份了， 嗯， 底下是年轻的运动员，就我也是觉得包括我也有过奥运会的经验，所以说我也是希望能去把我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然后我觉得自己的身上的责任也是跟上一届不一样的，希望能是让他们包括跟我的搭档高山菊，就在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他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没有很多大赛的经验，他可能在心态上面或者说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心理上的一些起伏波动，这个时候当我看出来之后，我会去跟他去说不要去管自己的状态，不要想自己的状态，因为人的状态肯定是有高有低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不要急、 嗯、 然后一急的话你可能在训练当中会出现伤病，会出现危险，对，所以说我希望是以老队员的身份去提醒他们在训练当中的一些东西，包括在生活当中奥运会前我也是因为我们不能在外面吃饭，所以说只能是跟奥运会前带他们一块去喝喝咖啡喝喝东西，然后下午的时候然后让他们在紧张的训练当中能比较有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去应对奥运会或者紧张的训练。 对，跟这些搭档，因为你也说到跟龚金杰啊跟鲍山，那么他毕竟年龄上是蛮大差距的，会跟他们交流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代沟吗？或者说是你们平时会不会也玩在一起？ 代沟的话其实还好 啊、 嗯、但是呢因为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属于内向的那种性格、 嗯、 不太会主动的说去不是很擅长这种交流或者沟通， 嗯， 但是我觉得跟他们来说没有代沟， 包括我觉得啊，可能他们觉得 比如说他们喜欢什么，可能你比如说他们喜欢打游戏，或者你可能其实你就不怎么喜欢，会不会有这种爱好上的一些差？ 这个会有，因为他们包括我搭档包山菊，他玩的游戏有的我都看不懂。 他玩什么？ 他玩的是什么推塔的游戏 啊？塔防类的那种是吗？ 我也有点看不懂。但是我觉得他们来说有一个自己这种兴趣爱好或者是喜欢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现在电竞也是蛮火的。我记得上次你说你喜欢看那个东野圭吾的是吧？那些对对，我也蛮喜欢看的。 主要 那种推移， 对悬念的那个小说。 对。 你的这个业余时间主要就是看看书、追追剧、 追追剧，最主要追剧。我觉得 追剧你会追哪种类型的剧？ 什么类型都追。我觉得 最近有看什么吗？ 最近我在 扫黑风暴 啊，扫黑风暴早就看完了。 哎呀，我们有点 out 了。 最近我在看那综艺 啊，综艺啊，是什么综艺啊？ 哥 哥 哥 哥，对。 哎呀，你最喜欢哪个哥哥？ 我觉得长相来说，我挺喜欢那个 James 的 啊 ，James 啊， 对 啊，那还有那不是长相，从那个这个实力上来讲，综合， 从性格上面，我挺喜欢那个高瀚宇 啊， 就是可能我自己没有的，我就是会去喜欢，比较关注那个。 那我觉得我们可能 还更老派点，我就喜欢张智霖那种，更老一点的。 所以就是在休息日的时候，你会带着自己的队友一起去喝喝咖啡，也有可能看看电影。 因为疫情没办法看电影。 哦、最近可以看了呀，什么长津湖啊，什么 最近的 我和父辈啊这些， 还没来得及去看。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今天两位奥运冠军徐丽佳和钟天使将会继续展开对话。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我们将会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自行车运动员钟天使的成长经历。 钟天使，中国自行车运动员，里约奥运会钟天使搭档龚金杰勇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为中国自行车队实现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东京奥运会钟天使搭档鲍山菊成功卫冕。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继续对话钟天使。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场地自行车两届奥运金牌得主钟天使。欢迎天使。 Hello 大家好。 也请回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那么今天请天使来呢，正好已经是你正在结束了奥运全运，开始放假了。那你就是搭档过的这几个搭档，我们就从两个，就是你拿奥运冠军的这两个来大概对比一下，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从龚金杰到郭山菊，他们各自的一些长处。 你是说在性格上面，还是说在 都可以聊一下？ 可以，因为像龚金杰的话，他可能性格上跟我是会有点互补的。他是比较外放，比较外放的性格，然后都是很多事情他会主动的来跟我们去说，跟沟通。然后但是像鲍山菊的话，他可能跟我可能会偏向一点的性格，都是不太主动，然后可能不是那么的擅长那种交流沟通的。但是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属于心里面非常明白都知道，但是呢并不会说很好的表达出来的那种 心有灵犀的那种。 对。但龚金杰的话就是更多的他会主动的来 跟我运动员去沟通，跟我跟年轻运动员去沟通交流。 嗯，对，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一次奥运会跟上一次奥运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上一次我觉得好像拿冠军，你们拿冠军是势在必得的，好像说一定就是、 嗯、 这一次的话相对来说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去冲击一下那种感觉，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赛前压力会很大吗？ 赛前我觉得赛前压力倒并不是说那么大了、 嗯、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像上一周期具备很强的实力，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能拿这块金牌的，但这一届可能 大家心里也没底， 到后面其实我也有了解，大家其实对于这块金牌的 期望值 并不是那么高的 是就不像有些 那么 像什么乒乓球啊羽毛球就觉得大家一定要拿着吧，这个就觉得说能拿肯定是很好、 啊、 但是说也没把握，就是那种感觉啊。 所以说当时可能压力可能说并不是那么大了，包括其实我们领导给我们的压力并没有给我们压力，到赛前出发的时候给我们都是说不要去想结果，你们好好比，不要去想结果，不给你们任何压力，不管比成什么样我们都是会感到为你们自豪的、 嗯、 所以说当时我们其实是抱着一种责任去的，但是并不是说抱着一种压力去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能力只要好好的表现出来，不辜负大家对我们这种期望就可以了。 嗯， 但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都没关系。对， 赛前一天睡得好吗？ 赛前一天睡得还可以， 睡 赛前两天睡得不太好 为什么？在想什么？ 有时候就是其实这一周期并不像上一周期那么感觉自己倒下就能睡着了。 对， 但因为 这跟年纪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有心事儿。 包括我们训练期间也是训练非常疲劳之后，就是并不是说心里压力大或者说心里很多事在想，就是躺床上就睡不着，就能感觉。 那报山局也一样吗？还是说就是你而已？ 没有，就我报山局可能跟我上一周期一样 你们是一个房间的吗？ 不是 啊、 哦、 没 一个 房间啊。 哎，这个安排上有什么用意吗？就你们都一个搭档都不睡在一起啊？ 因为我们最后确定搭档就最后两三个月的时间。 哦，你说的是国家队的时候？ 国家队的时候。 那到了东京是睡在一起了？ 东京的时候是睡在一起的。 对，你夺冠之后第一时间打电话是打给谁的？ 没有打电话。 那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的？或者是微信发给 谁？就最先联系的是谁？ 最先联系的是我们妈妈吧。因为当时是比完赛之后，因为我们第一天比完赛拿了金牌之后有很多很多的祝贺消息。 对， 我当时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嘛，因为我说后面还有比赛，祝贺消息我就不一一回复了。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然后当时就所有信息我都没有回复，也没有去仔细的去看这个信息，因为我想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后面的还有比赛。 对， 然后所有比赛结束之后我是给我妈妈发了一个那个视频通话，视频。对， 当时你的比赛他们是有在哪里看？还是说有 在家里看？ 对，会有很多领导啊，或者说是有很多亲戚朋友啊，一起 新闻里面都有报。 对，我就说他们当时是不是心情特别特别紧张，那么多人围在一起。 对，特别激动，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会不会拿。然后而且当时决赛的时候很多领导就在家里了当时我妈心里又没底 啊， 不知道能不能拿，拿了肯定最好，但是没有拿就感觉会有压力，就觉得这么多 领导 来家里 了要回去。 当时家里来了多少人啊一共？ 那我没有去想这些，但是我后来听说是家里一屋子全是人，有很多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到我家里来了。 哇，他们都知道你住哪里了？ 都知道， 镇上的人肯定都知道呀。对。 然后其实赛前我已经在朋友圈看到，好像说当时比赛大家会组织到我村里面到家里面去观看比赛，当时我就赶紧把这消息划掉了不敢去关注这个消息 对， 就这个信息屏蔽。 对，就把信息屏蔽。 比赛之后这么多的信息大概有看到这个数字大概几百条吗？ 那倒没有注意，我后面其实我没有， 实在太多了， 也没有去特意的去看这些，基本上看到一个标题看一眼就划过去了。对，我没有去。 那因为微信没有群删功能啊，你得一条条删啊。 我是你说那个回复的消息。 对， 后面基本上我是 基本上都是一条一条去回复感谢大家的。 嗯，对，嗯，那在这里还是不得不提一下你的就是另一半啊，因为他现在是作为一名教练，而且这个周期一直是陪伴着你， 对， 在带着你一起训练。 他们有另一半啊？ 那就让你让天使自己来说一下吧，好不好？他没去到现场是吧？ 对，他没去现场，因为名额有限嘛。 嗯， 但是这整个备战期间也是其实一直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教练员一份子，然后中间也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一直陪伴在身边，然后可能最艰难的时候有他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 你们两个就是做运动员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队里面训练的。 嗯，对，他也是上海队的嘛。 嗯， 这个保密工作做的还是很好。我今天第一天知道了，被你爆料了。 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去保密，或者是基本上我们自行车 圈里的人都知道， 对，都知道。 那有没有准备什么时候啊？现在也准备退役了呢， 嗯， 好是不是好事将近啊？啊， 计划还是在明年吧，并不想那么快，对，还是想让两个人都有一个休息调整的时间。 是是是， 嗯， 因为毕竟全运会也刚比完，没有太久。 对，说到全运会啊，其实你这一次是第一次拿到全运会金牌吗？ 不是，2013年拿过一次。 2013年， 那隔了好多年了，8年了。 对，因为我看到你上一届是没有拿到，有点可惜。全运会上阵一定觉得轻松很多了，是吧？ 对，因为自己就是把一个是放一个关注点的，因为自己觉得还是把奥运会首先是放在第一位的。 嗯， 然后而且这次全运会咱们又有联合，有那个国家队联合，所以说可能这个 实力上碾压， 实力上还是 对 对， 嗯，哎，还听说你是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开幕式。 嗯，对，第一次参加。 就这么多运动会，只 参 加了这一次。 奥运会有参加过开幕式？ 奥运会也没有，亚运会也没有。 哦，太有点可惜 的 吧。 我 那闭幕式，奥运会闭幕式参加 也都没有参加过。 哇，那有点遗憾。 参加开幕式，这个全运会开幕式还比较激动的，我觉得。 是是是， 也算是弥补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嗯，对。 是不是因为你们项目每次都是蛮前面的，所以说开幕式老是挨不到你们这奥运会啊什么的？ 好像中间吧， 中间，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是体能项目嘛， 哦， 因为参加开幕式这种是比较耗体能的。 明白明白。因为我老是看到他们打乒乓球的运动员参加开幕式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次也是全运会比完了之后有这个机会。 对，正好这次全运会也是在开幕式之前就结束了。 对， 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 嗯， 当时其实当我们上海队进场的时候，我们挥着那个国旗，然后全场的那个呼喊声，当时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那种感觉。 啊，那你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升国旗、听国歌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有这种感觉。 哦，不一样。 但是当你唱国歌的时候，会有哽咽的感觉。 嗯，特别特别激动。 不一样 的是，我是听到国歌要唱的时候，我是全身鸡 皮 疙 瘩。 对，所以现场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对。 嗯，跟电视里面看完全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 嗯嗯，那很多人会好奇说，全运会是你最后一场比赛吗？ 嗯，应该是。 嗯， 对。 所以已经决定就是全运会之后就准备退役还？ 对，应该是。 那我觉得其实自行车运动员其实他运动寿命还蛮长的，然后， 啊， 我们想说巴黎奥运会实际上也就只有3年而已。然后 而且巴黎又改3个人，我觉得中国又有优势了。 是改3个人会有优势吗？ 我觉得优势还是有的。 嗯，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后备人才还是很多的。 嗯， 包括这次全运会也能看得出来，现在97、98、00后都冒出了一大批，各个省市都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嗯， 然后现在国际上放眼望过去，具有3个人实力的还是比较少的。 对， 有，但是还是并不像我们中国这后备力量那么多的。 对 对， 再加上我们这个祖国体制，我们可以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保障这个团队。老外更多的是个人项目， 对， 稍微赛前配合一下。 对， 所以这个巴黎奥运会还是考虑一下吧。 是啊，我们很希望看到你这个3连冠的啊。 对，但我相信天使其实心还是非常就是心系这个自行车运动的，只是说身体上面的一些原因。 对 吧？ 但是我们看到像龚金杰就是生了2个孩子之后还是继续回到这个赛场，我觉得你也有可能。 但是现在那个伤病的问题还是很大的，因为之前我这膝盖的问题之前 奥运会前我不是进行专家会诊嘛，然后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坚持几个月，那他说觉得可以再坚持一下，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他就不建议再继续坚持了。 嗯， 明白，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 那巴黎奥运会有没有想过说，比如说换个身份参与其中， 嗯， 比如说教练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媒体身份啊等等之类的。 会想做教练吗？ 嗯，教练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想好。现在，因为刚比完赛嘛，还之前也没有功夫，没有这个那个时间去想这个。那现在的话，自己也在考虑当中， 嗯， 但现在还没有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嗯， 觉得自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再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嗯， 考虑一下。 对，听说你最近也是在体育学院念研究生了， 嗯，对，因为前段时间，其实研究生现在已经是应该正常来说是明年毕业，然后后面的话，我也是想，全身心的回到学校再去充实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论知识，一些自己想学习的东西。然后也把研究生这个课程能按时的去结业去完成，包括后面也要牵扯到写论文这个事情了，也是希望自己能沉下心来把这个论文也好好写一写。 嗯，论文的大概的就是一个方向有了吧？ 方向肯定是以我自己为主了。 奥运冠军就这点哈，都可以研究自己， 也研究自己。 嗯，像苏炳添啊， 对，孙杨这些，包括其他有一 些 运动员的话，他们其实都是写自己的。 而且你们有足够多的数据去支撑这一篇论文。 对， 嗯，会考虑继续读博吗？ 现在目前只是想把研究生这个先读下来。 嗯， 读下来之后后面再做考虑。 你现在读的这个研究生是什么专业？ 运动训练。 啊， 就 是非常、就 是、比较贴合自己的。 对 对， 正好把学的一些东西，我相信也可以学以致用，用到自己身上，未来也可以传授给年轻队员。 是是是， 嗯， 未来其实还是更多的还是在上海相应的这种发展。 嗯，对，肯定是在上海。 嗯，大概会憧憬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管理者，还是学校的老师？还有就是像刚才提过的教练，哪个可能性会大一些？ 嗯，其实真没有想太多。其实包括你说的刚才说的三个角色，都是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嗯，其实都可以融合， 对， 又可以做老师，也可以做教练。其实甚至也可以参与一些媒体工作，包括也去管理一些 管理工作。 对对对，其实 可以啊。 对对对，因为现在都是多复合型人才嘛， 多方面。 对对对， 嗯。 虽然中国一直有着自行车大国之称。但是普通大众对于自行车运动却还是非常陌生，场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区别到底在哪里？业余爱好者如何能参加到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去？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继续对话中天使。 那未来相信你也会想要更多投身于自行车运动的推广。 嗯 嗯，比方说你们的这个场地自行车跟我们平时骑的公路啊或者山地车还不太一样。 对， 公路哦不对，场地自行车它有没有可能也是对外对大众去开放的呢？ 对，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场地这个打开，向对外去打开。 嗯， 因为现在国外的话，因为我们出去比赛，国外的场地基本都是对外开放的，就是如果说专业队的时间在下午两点到五点，然后其他时间段业余爱好者喜欢自行车的，他就可以预约时间段，可能上午的七点到八点，然后上午九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预约，然后爱好者一个自己扛着车自己就上场地了。 啊， 对，所以说，但是现在中国的话并没有说这种方式，所以后面 为什么会就是没有开放了？ 场地少。 对，场地有限，然后再加上我们场地基本就是只 专 对专业运动员去训练的， 嗯， 再加上我们现在，可能，场地这个技术大家都还没有去掌握。 对，因为它是你说之前说是没有刹车的，其实是有一点危险性。 对，是需要一些技术技巧的。 嗯， 所以说在开放之前，我觉得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培训， 嗯， 一些培训班，然后去教一下大家一些上场地的一些技巧啊、技术啊， 嗯， 然后再。有可能是大家的掌握好技术之后，然后才能去上场地。 那这个门槛会比较高吗？ 比较高， 哦， 就是 肯定是 多年的， 需要一定的骑行的一些 经验， 专业的指导，而且 对， 不是说自己瞎骑那个，那个是肯定不行的。 上海有场地了吗？ 上海我们之前有一个室外的场地， 嗯， 室外的大场地333的场地， 嗯， 然后现在的话在崇明我们也是在建一个比赛，哦，像我们比赛的250米的场地，应该是到今，哎，明年，到明年应该能完工， 就是在 标准的比赛场地。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家在新庄嘛，新庄原来是有一个很破的一个， 哎， 不是很破吧，就好像水泥的， 就是我说的那个333。 对对对，现在还有吗？那个 还有还有。 对，我都以为那个场地已经没有了呢。就 其实场地就是我从接触场地。 对，因为我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的老师组织我们就是看那个八运会 啊， 那个97年什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八运会，就是在那个地方看的，旁边是个曲棍球场， 嗯， 然后就在那边看他们球，我觉得那个场地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摔下来会蛮疼的，因为它是水泥 的，对 对对对， 嗯，那场地自行车跟我们平时公路和山地它有哪些不同的乐趣吗？会吸引到大家想要去尝试？ 首先它是一个。它这个场地它就像一个 斜坡， 一个碗一样的，它是有坡度的，然后它是分一道就是红线和蓝线之间，然后分红线到蓝线啊，红线和黑线之间是我们的骑行的一个计时的一个赛道，然后是红线到蓝线之间，然后蓝线到大坡，这是就是我们个人赛当中需要运用场地的这种特点去利用这种坡度去加速，然后去打战术，这是都是这个场地为什么是这种坡度的一个原因。然后包括我们的场地车也是没有刹车的，和公路车完全不一样。这个而且我们这个在场地上可以达到的速度，像我们可以达到80到90，这个和在 开车一样。 对的， 这个和在公路上的那速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感受那个风在耳边，当你从大坡上冲下来，那种风在耳边就吹的那种感觉。 这就跟你跑船蛮像的，就是速度跟你在车里开的 速度 感觉不一样。 这个速度比公路大概要快多少？ 公路其实也可以到这种80-90，这种放坡啊什么也可以到那么多， 嗯， 但是因为在公路上你不可能说 一直骑那么快， 对，或者说也是有着安全性的考量嘛， 嗯， 但是在场地上你自己一个人你随便你骑多快，那种速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有点像就是开车的爱好者去赛车场道上， 对，但是不一样在于说你那个一个是像我觉得像骑摩托车更多一点，因为你开车的话是铁包人，一个是人包铁，不一样的，就是有外面有一层框的话，你感受不到那个风的， 哦，对， 身体， 那是， 对对对， 嗯，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也去开个俱乐部什么的？ 嗯，因为场地的话，现在目前还是。市场还是比较小的，这个就像刚才说的，我现在是首先是想把场地这个先开放出去， 嗯， 开放出去之后有这个条件可以组成一个俱乐部，然后组织大家或者说组织爱好者，然后一个时间段过去骑，然后去那种感受，包括像其实如果说要让他们前期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培训的，这些培训我觉得可以是一个俱乐部的形式去让他们去聘请几个教练，然后给他们一些专业的意见，专业的培训，然后培训完之后可以，我觉得可以发一个证书，像一个自行车那种专业证书， 嗯， 然后有了证书之后你才可以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条件上到场地上去，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一个俱乐部的形式去发展 的，做的， 嗯，对对对，确实就是俱乐部的话就是像场地自行车确实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不是说没有可能， 嗯， 还是未来还是比较有这个发展潜力的。 对，因为它门槛比较高，但是如果有人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行性是非常大的。 对，我有一个问题蛮好奇，因为场地自行车我们看到它场地也蛮大的，像比如说像田径场，它中间比如说可以踢足球，可以说去做一些别的运动之类的。那如果像场地自行车的场地那中间那个部分，我看你们平时比赛都是在放自行车啊， 嗯， 教练啊什么的，那作为其他的这些场地，平时的话它这个中间这块区域就是完全都没有用的吗？还是说 现在国内的话广州那个场地是有利用到的， 嗯， 广州这个场地中间那个地下那个是他们好像是做的是一个羽毛球场 啊，包括香港那边也有这种， 对， 嗯，对， 包括国外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利用率的， 嗯， 像瑞士他们好像是有一些放了一些那种蹦床的一些设备 啊， 然后有一些球类的设备， 嗯， 球类的东西， 对，它就是可以把这个场地不只是这个场自行车这个场馆利用率， 嗯， 它也可以对外开这个利用率会更大一点， 就综合管。 对， 对，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更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场地的运营来说会更好一些。 对， 对、 嗯， 所以就像天使讲的那样，嗯，首先是希望把这个场地自行车向大众慢慢的开放起来。那我们也期待这个崇明的这个上海的场地自行车馆可以早点竣工。 对，崇明好像确实是中国这个自行车，这是尤其上海自行车的宝地吧。 嗯， 包括有女子的这个崇明岛的公路的自行车赛。 对， 嗯，那相比较起场地虽然说小众一点，但是这个公路自行车应该说中国的爱好者还是不少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活跃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因为像刚才场地的话它局限性比较大，然后门槛会比较高， 嗯， 但是公路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高的要求，你可能只要会骑自行车 谁都可以参与。 对，都可以参与， 男女老少啊都可以。 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环保比较健康的一个健身方式， 嗯， 对，也是适合每一个人的，而且不受场地的局限。 对， 你可以有辆车，你随便只要是安全的道路上你就可以去骑行。 嗯， 是， 现在玩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更多的都是一种 体育 运动。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接近大自然，你在室外这种你能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感觉，然后这种清新的空气的这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对，包括现在大家骑车的安全意识也比以前强，都很多戴头盔啊，这样子都是有这个意识了。 这个我好像听天使在一个采访当中有说过啊，就看相比较国外的自行车，不是运动员，就是大家在公路上随便骑的，无论是当交通工具还是运动的一个方式，肯定只要上车就要戴头盔。 对， 在国内现在刚刚就是比方说上海助动车， 对，助动车基本上是能够做到， 自行车还没有带。 对， 前段时间我还专门拍了一个那种宣传片， 嗯， 就是你只要骑这个电动车必须戴头盔。 对， 其实自行车也是一样的。 对， 你跟电动车自行车两个其实是相同概念的， 是 只要上马路只要上车了你就必须戴好头盔， 嗯， 就是对自己安全的一个保护。 关键现在路上车也很多，然后其实自行车现在速度也不慢了。 对 对， 现在一个自行车大概的这个价格，就是如果说是场地自行车跟专业的公路自行车相比，它的价格会有什么区别？ 像我们比赛的自行车的话，配上我们的比赛轮，好像再加车架，再加一些配件什么的，应该在20多万左右。 哇，价格还是蛮贵的， 比我船贵。 那其实普通爱好者的话，他也要这么贵吗？还是说可以有？ 普通爱好者其实用不着那么贵的 啊， 可能一个架子几千块钱的架子， 嗯， 加上一套正常的训练轮就可以了。所以一辆车，好的可能你可以上万，一两万好一点的， 嗯， 然后比较一般的或者说可以几千块钱都可以。 就是夏利跟宾利的区别。 那聊了这么多自行车，天使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如在这个假期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陪家人了。 嗯，对， 嗯，过去很多年还是蛮亏欠他们的。 对， 嗯， 因为从练自行车到现在，从我到国家队09年到国家队到现在，没有一年的过年是在家里过的。 明年可以了。 嗯，对，然后基本节假日都不会在家里。 嗯， 所以说家里还好，是家里有个还有姐姐，就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帮我尽到一些陪伴家人的这种责任， 嗯， 这种义务。 嗯， 对，所以说也是非常感谢，这么多年家里人一直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他们没有任何的抱怨，或者说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今年过年又不回来，那种感觉，都是非常支持我，非常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给我鼓励，给我帮助，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能放心的去坚持下去，去顶下来。 嗯，这点我觉得丽佳应该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吧。 啊，我们运动员就没有法定节假日这说法。 好吧， 加班太多了，欠了很多加班费啊。 对，家里也都习惯了。 对啊，那会不会说借着这一次宝贵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带着家人一起去旅游一下，有这样的计划了吗？ 嗯，因为本来是想国庆假期是想带家人去， 人太多了， 但是人太多了。 嗯，你家附近我相信都是，我记你刚刚也说这个 人很多， 自行车小镇上都是人， 对，都是来旅游的。 嗯， 所以说想是在后面过完国庆假期，找个周末， 嗯， 然后去先带家人的话，想在周边，像什么千岛湖啦， 杭州 啊这种地方， 嗯， 对， 等过了这个节假期，对， 嗯，可能等以后疫情好了之后也可以带着家人、 嗯、 带着爸妈出国看一看。 对、 啊、 对， 他们上一届里约奥运会还去现场看你比赛、 嗯、对， 哇这么远 他这那是他们第一次出国吗？ 对，第一次出国、 啊、真的是第一次啊， 第一次 出国就出 这 么大老 远 的门， 这么远、 啊、他们会不会说再不是 这个飞机坐的估计 也坐了有30多个小时吧。 那今天我们跟天使聊了很多你过去的备战的一些经历，你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未来的大概的一些打算和方向。也希望就是看到就在你的这个带领下面，未来这个场地自行车可以慢慢的进入大众的这个视野，好吗？ 好， 谢谢天使， 谢 谢 大家， 谢 谢， 谢 谢丽佳，拜拜。 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祝各位周末愉快。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一起来。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傍晚到明天，北风劲吹，阵风达6-7级，市气象台已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气温也呈断崖式下降，最高气温只有4度左右，风寒效应明显，还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并注意出行安全，防范高空坠物。另外日常还应注意用火用电和用气安全，防范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达6-7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明天，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天气寒冷，也不适宜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